说算的，那就算的。 老头子，今儿是我兄弟王少安寿诞之日，你我带领女儿前去拜寿，你意如何呀？ 嗯，就依夫人。 那我看看闺女收拾好了没有。月娥，丫头喂，收拾好了，快来！ 儿来了。 大街上来来忙忙的 个骑马呀啊，与作交啊。 庆寿日，亲友聚满门，母亲，孩儿何时？ 啊，儿啊，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 哦，表姐来了，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哪里？ 表弟哪里？ 表姐在。表姐。 孙青儿，见过你家姑父姑母， 拜见姑父姑母。 哟，快瞧瞧这孩子啊，都长那么高了。 这孩子不坏。 酒宴摆下。 是。 接掌请。 诞之日，我们前来给你拜寿哦。 岂有一大拜孝之礼？ 是啊，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 啊？哦，如此，远娥儿上前替娘代办，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 哎，知道了， 不拜也罢。 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堂

刚才是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莉、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牛四，裤子里把不全将，翻天我翻哪？ 靠近 我却是弟弟娘在心。重量早害才不痛，坚持很多杀苦杀，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坚持到底是哪个？你理解对我说明白，我爹爹当朝为丞相，好替你做主，沿江那坚持战前将。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